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现在开始并机播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中波774千赫，有线调频97.8兆赫内容。 朋友们好，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冬奥英语周末特别节目，我是周敏。在这周当中，我们给大家介绍冬季奥运会北欧两项两枚奖牌得主，法国前著名滑雪选手法布里斯·居伊。法布里斯·居伊共参加过四届冬季奥运会，获得了一金一铜共两枚奖牌。1988年，居伊首都入选法国奥运代表团，赴加拿大的卡尔加里参加了第15届冬奥会，结果在北欧两项团体赛中获得了第8名，个人排名在第20位。四年后的1992年，再次为法国披挂上阵的居伊参加了在法国阿尔贝维尔举行的第16届冬季奥运会。这届冬奥会的北欧两项赛事安排在坐落在法国三大河谷的中心地带，属于以法国乃至全世界最著名的滑雪区之一的高雪维尔滑雪区进行。在11号到12号的个人赛中，居伊跳台滑雪比赛得了 222.1 分，越野滑雪比赛以44分28秒1的成绩冲过了终点，一举战胜了自己的队友和奥地利的选手，赢得了这个项目的金牌。接着在16到17号的团体赛中，由居伊和队友弗朗西斯皮皮林希尔季饶姆组成的法国队跳台滑雪获得了 578.4 分，接力滑雪耗时1小时20分19秒，最终功亏一篑，刚巧与奖牌擦肩而过，排在了日本队、挪威队和奥地利队之后，获得了第四名。1994年，居伊在第17届利勒哈默冬季奥运会的北欧两项赛事的团体赛中获得了第五名，个人赛排名第17位。1988年，居伊在第18届长野冬季奥运会的北欧两项赛事中，虽然个人成绩仅排名在第29位，但是团体赛中居伊和队友希尔季饶姆、尼古拉斯巴尔配合默契，结果跳台滑雪得了 215.8 分，接力滑雪耗时55分53秒4，最终排在了挪威队和芬兰队之后，获得了一枚铜牌。法布里斯·居伊1968年12月30号出生在法国杜布里昂省的蓬塔利尔市。这位身高 1.73 米、体重63千克的选手，除了上述冬季奥运会的两枚奖牌之外，还在国际最高水平的 FIS 北欧滑雪世界锦标赛上获得过1991年费耶美山谷的北欧两项3×10公里团体赛的银牌，1997年特隆赫姆北欧两项15公里个人赛的铜牌。此外，居伊还在北欧两项世界杯赛上赢得过6次胜利。结束职业滑雪生涯之后，居伊成为了北欧一名出色的杂志出版商。 So Fabra Skewy, who was born on December 30th, 1968 in Doubs, is a former French Nordic combined skier who competed during the 1990s. At the 1992 Winter Olympics in Albertville, he won gold in the 15-kilometer individual, then won a bronze in the 4×5-kilometer team competition at the 1998 Winter Olympics in Nagano. He also has 2 medals from the FIS Nordic World Ski Championships, with a silver medal in the 3×10-kilometer team event in 1991 and a bronze medal in the 15-kilometer individual event in 1997. Guy also won the Nordic combined event at the 1992 Holmenkollen Ski Festival. 阿尔贝维尔冬季奥运会高山滑雪男子速降金牌得主，奥地利前著名滑雪选手帕特里克·奥尔特利布。帕特里克·奥尔特利布共参加过两届冬季奥运会。1992年，奥尔特利布首都入选奥地利奥运代表团，赴法国的阿尔贝维尔参加了第16届冬季奥运会。 这届冬奥会的男子高山滑雪赛事安排在瓦尔德伊泽尔进行。报名参加两个项目比赛的奥尔特利布在2月9号先参加了男子速降比赛，结果旗开得胜，最终以1分50秒37的佳绩冲过了终点，一举战胜了自己的两位队友弗兰克·皮卡尔以及冈瑟·马德，将这个项目的金牌收入了囊中。2月16号奥尔特利布又参加了男子超级大回转赛事，不过他滑出了1分15秒66的成绩，仅排名在第18位。时隔两年之后，奥尔特利布又代表奥地利参加了在挪威举行的第17届利勒哈默尔冬季奥运会。2月13号进行的高山滑雪男子速降比赛当中，他虽然滑出了1分46秒1的不俗成绩，但是仍然功亏一篑，刚巧与奖牌擦肩而过，排在了美国选手汤米默和东道主挪威选手谢迪尔安德烈奥莫特以及加拿大选手艾德波迪温斯基之后，获得了第四名。帕特里克奥尔特利布1967年5月20号出生在奥地利西部沃拉尔伯格省的布雷根茨，这位身高 1.89 米体重92千克的选手13岁时才开始学习高山滑雪，除了上述冬季奥运会金牌之外，他还在1996年世界高山滑雪锦标赛上摘得过男子速降的金牌。此外，奥尔特利布还在高山滑雪世界杯赛上赢得过男子速降的四枚金牌。1999年1月，奥尔特利布在遭受严重伤害之后，宣布结束自己的职业滑雪生涯。后来他被当选为奥地利国民议会议员，并经营一家 Hotel Montana 的四星级酒店。So Patrick Oatfield, who was born on May 17, 1967, is a former World Cup alpine ski racer and Olympic gold medalist from Austria. A specialist in the speed events, he was also a world champion in the downhill event. Born in Bregenz, Oatfield started skiing relatively late at the age of 13. He won the downhill event at the 1992 Winter Olympics in France,gathered 20 podiums and 60 top 10s at World Cup races, and was world champion in 1996 in downhill. At the 1994 Winter Olympics in Lillehammer, he finished fourth in the downhill. A month later, he won the famed downhill in Austria. 4 years later, in January 1999, Oatlieb's racing career ended after a serious crash during a practice run on the same slope.He suffered a compound fracture of the right femur and a badly dislocated and slightly fractured right hip after losing control and crashing into the safety nets. Later in the year, he was elected to the National Council of Austria for the far right of Austria, where he stayed for 3 years. He currently runs a four-star hotel named Hotel Montana in Vorarlberg.谢尔盖·赫利布尼科夫是原苏联的一名选手，他获得过速度滑冰男子1000米的金牌、银牌和铜牌。谢尔盖·赫利布尼科夫共参加过两届冬季奥运会，获得过两枚银牌。1980年，赫利布尼科夫首都入选原苏联奥运代表团，赴美国的普莱西德湖参加了第13届冬季奥运会。结果呢，初出茅庐的他仅在速度滑冰男子1000米的比赛中排名第19位，男子500米比赛中排名在第15位。四年之后，羽翼丰满的赫利布尼科夫再度为原苏联上阵，参加了在前南斯拉夫萨拉热窝举行的第14届冬季奥运会。这届冬奥会的速度滑冰安排在萨拉热窝市的 Zetor 速滑馆进行。2月14号，赫利布尼科夫在男子1000米决赛中以1分16秒63的成绩冲过了终点，仅输给了加拿大选手加伊唐特·鲍彻，夺得了这个项目的银牌。16号，赫利布尼科夫又在男子1500米决赛中又一次败在加伊唐特·鲍彻手下，以1分58秒83的成绩再摘一枚银牌。谢尔盖·赫利布尼科夫1955年8月27号出生在俄罗斯的索尔塔瓦拉，这位身高 1.83 米体重90千克的选手的速度滑冰的个人最好成绩是500米36秒93 ,1000 米1分13秒 ,1500 米1分58秒 ,5000 米8分01秒。他除了上述两枚冬奥会的银牌之外，还在世界速度滑冰锦标赛上获得过1981年 格勒诺布尔的全能金牌，1982年阿尔克马尔的全能银牌。1999年6月12号，年仅43岁的赫列布尼科夫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不幸溺亡。 亲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敏主持。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冬奥英语周末特别节目。中国和冬奥有哪些渊源呢？在这期间我们都经历了什么？那接下来呢，请冯岩老师告诉大家。 China and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China's first participation in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dates back to 1980. In that year, from the 13th to the 24th of February, the 13th Olympic Winter Games were held in Lake Placid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was the first such event that the Chinese team participated in after it reinstated its legal status in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The Chinese delegation sent 28 athletes to 5 disciplines, including speed skating, figure skating, alpine skating, cross-country skiing, and biathlon. 12 years passed before the Chinese Olympic team picked up its first medal, which happened in 1992, when Yao Jiabo won silver in a 500-meter and 1,000-meter speed skating races in Albertville.Winning China its first ever medals, a breakthrough at that. In that very year, speed skating became an official sport in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Trainer Li Yan won silver that year in the 500-meter races. In fact, 4 years back, Li Yan won 1 gold and 2 silvers in Calgary, Canada. However, back then, this was merely a performance and not an official sport.The Chinese delegation has continued their efforts to win throughout the games. In 2002, Yang Yang picked up gold in the 500-meter short skating competition in the 19th Olympic Winter Games in Salt Lake City. She also took gold in the 1,000-meter race, becoming a 2-time gold medalist. 4 years later, in Turin in 2006,China set yet again a major achievement, winning gold in freestyle skiing aerials when Han Yapeng beat rivals from Europe and America to win gold, becoming also the first female to win gold for China. Another 4 years on, China won more in Vancouver in 2010. Shen Xue and Zhao Hongbo won gold for the first time in China in skating with their outstanding performance.Wang Meng held tight onto her gold medal at the last games in 500 meters speed skating, winning gold again, becoming the first athlete from China to keep a gold position as winner. 中国代表团首次参加冬奥会的历史要追溯到1980年。那一年2月13号到24号，第13届冬奥会在美国的普莱西德湖举行，那是中国自恢复在国际奥委会合法权力和地位之后首次组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共派出28名运动员，参加了速度滑冰、花样滑冰、高山滑雪、越野滑雪和现代冬季两项等5个大项的比赛。从首次参赛到夺得第一枚冬奥会奖牌，中国冰雪健儿奋斗了12年。1992年法国阿尔贝维尔第16届冬奥会，叶乔波先后在500米和1000米比赛中获得了银牌，实现了中国冬奥会奖牌零的突破。那届冬奥会，短道速滑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李衍在加拿大当年在500米比赛中获得了银牌。其实李衍在4年前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冬奥会曾获得1金2铜，只是当时短道速滑还只是表演项目。可以说自从1980年首次参赛，中国代表团参加的每届冬奥会正是中国冰雪运动不断进步的缩影。 2002年美国盐湖城第19届冬奥会，大洋洋在短道速滑女子500米比赛中问鼎，实现了中国代表团冬奥金牌零的突破。随后她又在女子1000米比赛中夺冠，成为那一届冬奥会的双冠王。4年之后